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你的心，勇敢大声唱。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morning，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一个周五的早晨，又在 FM 98.2的微微一笑和你相见了。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精神抖擞的准备迎接周末呢？ 我知道通常到了这个时候你都是会比较精神抖擞的。 今天心情真的不错 啊。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呢可以搜索 FM 98.2 AM 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然后还有我们的老粉丝的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大家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大家在北京时间可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今天是周五的早晨，但是北京今天的气温降了很多， 是吗？ 早上起来很明显的感觉到家里的温度也很低 哦。 但是出门了之后，这个迎着朝阳哈来上班。感觉确实是很精神抖擞的状态。 哎，对，然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进到花椒直播间，然后就看到我们的老朋友苑太阳啊，在太阳就是在北京密云的 太阳美眉， 太阳美眉在北京密云的这位朋友给我们录制了一个小视频啊，不知道你录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直播之前调整机器的这个样子啊？然后还有有一位特别的朋友是我的一个小师妹，昨天然后跟她这个联系了之后，今天早晨是特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她的名字叫我是你晶晶晶晶姐。欢迎欢迎晶晶， 到底是师妹还是姐呀？ 这起这名讨厌，你知道吗？你这孩子不让人省心，我跟你说啊。然后刘小花别投降，他说嗨，哎，你这嗨不是跟我们打招呼的啊？欢迎欢迎欢迎，今天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朋友， 欢迎大家， 小朋友、 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我们尽快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那今天上来第一条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深秋的事儿。说这个本周末北京将迎来彩叶的最佳观赏期。 对， 本周末才迎来啊。 对，本周末，然后也是在前两天北京市公园管理局啊发布了这个跟大家发布了这个提示，在本周末的时候是各大公园，然后无论是十号还是就是各大公园，然后为这个金秋特意为市民推出的一些活动，都是在这个周末达到一个高潮期高峰期。 虽说这个周末是一个最佳的赏叶期哈，但我觉得近期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能在北京的各地看到这个非常美丽的秋景。尤其是这个银杏黄了之后， 对 啊，加上其他的一些有红色的叶子，有绿色的叶子，确实这个特别美 啊。对，我其实 我每天都能在朋友圈看到小伙伴们 po 他们去看秋景的照片。 是， 昨天我看到水水 po 了 啊， 就在他们家门口日坛公园 看见了，然后还发了一个什么。什么原图是吧？ 研究了半天是吧？ 研究了半天， 每天都有小伙伴。要不然就是最经典的是要拿一树叶，放在自己前面。 啊，然后就通常大家都是比心，现在都开始比叶是吗？ 比叶。 啊，然后也是跟大家这个着重的介绍几个啊，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在北京的朋友们，这个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如果说外地的朋友们如果能来到北京的话啊，在这个周末啊，能够欣赏到北京的这个深秋公园最美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除了这些公园之外呢，还告诉大家说北京的这个绿地景观哈，之前存在这个绿期短色彩少的特点，那么近年来呢，市公园管理中心围绕着这个常绿植物、彩叶植物、新优品种开展了研发工作，丰富植物品种资源，先后完成了元宝枫、栗红、绒毛白蜡、金绿、窄叶白蜡、雷舞、雪皮漆等植物的规模化繁殖技术研究，那么加强了植物色彩的搭配，通过桥冠草科学的设计，形成了层次多变、色彩丰富的北京公园立体景观效果。你别说，有的时候看这秋景啊，如果你是一眼看去全是黄，反而没有这个有黄有红有绿看起来丰富有层次感。 有层次感，对，没错。就是你最近去什么公园了吗？或者说这个 最近没怎么去公园，但是就是每天沿路来的时候，只要有这个林荫道，都能感觉到这种浓浓的秋意。 对，没错，就是就不得不提到的，其实就是在我们单位，然后就离地坛公园啊，什么地坛公园，日坛公园就非常近。 日坛公园的秋景特别美。 对，日坛公园，然后这个因为旁边是使馆区嘛，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银杏树，就是当这个 没有太多的高层建筑， 对，当这个银杏叶落下来的时候，这边也会被起码是我们附近啊单位同事小伙伴们被他们作为一个赏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圣地。 今年咱们还没秋季常走呢是吗？ 啊，怎么着，你要不你呼吁一下， 就每年就趁着这集我去逛逛公园呢。推荐大家一些这个各个公园哈，景山、颐和园、中山公园、天坛公园，然后呢还有这个以第36届菊展为主题的秋菊佳色敬重阳，已经在这个祈年殿祈年门西侧展出了。喜欢看这个秋天的菊花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围观一下。可以把你们拍摄的秋景的照片发给我们。 好， 接下来也跟大家说一件北京的事儿吧。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 你好热。 对，我 一直在我身边流汗。 对，我现在有点热。我们现在给大家我们带了一首歌啊，带了一首歌，然后 来送给大家一首 Ghost。The ghost of you, it keeps me awake. My friends, I can feel it out. Yeah, the soul that's inside of you. You try hiding another you, but your evil was coming through. These eyes sitting on the wall, well, they watch every move I make. White light living in the shade. Your cold heart makes my spirit shake. I had to go.That's when my love was burning. There is still burning. 欢迎大家回来。这个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北京的秋景哈、啊哎，说这个周末已经到了这个最佳的赏夜期， 没错。 看到大家也在这个我们的花椒平台上聊起来了， 嗯， 沧海一声笑，是说这个。说北京又不是没去过，说看完叶子住两晚就跑， 看完叶子住两晚 专门来北京看叶子呀， 我觉得可以啊。 嗯，我觉得你有品位。 对、 嗯、 哎，那如果就是我们给沧海一声笑这位朋友在这个周末推荐两个， 嗯， 比如说这个你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地儿、嗯、你会给他推荐哪儿？ 好吃的好玩的， 对， 那我觉得 荣食 我觉得刚荣食是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个创业者哈、 哎、 是北京的一个创意菜， 没错。 但是如果是外地的小伙伴来呢，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是喜欢吃一点这个北京最有特色的，对吧？这个季节最适合吃北京的铜锅涮肉。 哎，对对对， 上周吃了一顿、哎、 上周吃了一顿 太美了大家来看看秋景，吃吃铜锅涮肉。嗯， 哎，对。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啊，作为北京啊古城地标之一的左安门角楼，现在是换了一个身份，以图书馆的身份， 嗯 啊，重新开张，为广大市民免费开放。 这个地方也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是无论你是在外地还是在北京，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些变化，对吧、嗯、那么我们欢迎大家都来到我们的这个左安门角楼读读书，对吧？现在这个左安门角楼，其实我有的时候经常会从那儿路过开车， 嗯， 然后发现这个隔着很远，大家都会拿着长枪短炮在拍摄它。我好想给大家那个准备了一张图片，对， 我来找一下啊啊，这个 角楼图书馆， 角楼图书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远看的这个角楼的这个一个全景吧，因为大家都在拿着这个各种相机，对吧，在拍摄，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老北京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地标。 嗯，没错。其实提到老北京的生活呢，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过去老北京的这个叫卖声啊，就是过去那个、嗯、我记得好像有一种老屋，就有这么一类老屋叫八八响。 八八响， 八步响，好像是 八步响。 哎，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卖什么东西，或者说剃头的， 嗯 啊，就过去走街串巷的这些手艺人， 嗯， 他们却拿着一个工具，然后就大家一听到这个声音， 嗯、 啊，就是说这个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某某某某类型的这个手艺人来了，如果说生活上我需要的话， 嗯， 哎，然后我就可以去走出门，然后去叫他们， 嗯 啊，然后听这个叫卖声，还有就是，刚才爽爽提到的老北京的特色的美食啊、 嗯， 就能够感受到老北京的这种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在角楼，就是老北京这样一个代表的一个 地标性 的建筑，在里头看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你别说刚刚孔文说的这个叫卖声哈、 啊， 我真的去过一个博物馆，他、 嗯、 就把叫卖声作为这个展品，就是咱们中国澳门。 嗯 的这个博物馆里，他把一些就是可能是老年代的这些叫卖声录在电话里、 嗯、 录在那种就是拨号键盘的那种电话老电话里、 啊啊、 然后你拿起来呢，你就可以听回到那个时代的中国澳门。 哦、 嗯、 然后都卖什么呢？冰糖葫芦 穿越了总之呢，这次对左安门角楼的这个改造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彻底的。 哎， 它的这个图书馆的功能呢，一共有三层，第一层是主题文化活动及展览展示区，主要举办的是老北京文化主题展览。 嗯 嗯，第二层呢是地方文献阅览区，有这个地方文献图书哈，纸质报纸，还有这个期刊。那第三层呢，其实是一个文化活动区，就是会定期的举办一些。类似于这种传统文化的活动吧。 哎，没错，就是呢还会跟大家提供就是很多像什么比如说这文化沙龙，然后还定了很多的主题、 嗯、 啊，比如说有这个叫阅读北京、聆听北京、 嗯、 艺术北京、品味北京啊，这是定的这个四大主题，然后从这个主题出发，然后举办这个文化沙龙，比如说开设的有这个啊像什么北京话画北京， 嗯 啊，就是我们说一说北京话，用北京话呢我们聊一聊老北京的文化， 嗯 啊，这样的一些课堂，还有老北京的一些我们通常提到的一些理儿、啊、 什么叫理儿？ 一些礼仪 啊、哦、 啊， 明白了， 就老北京人就很讲究理儿嘛， 嗯， 对吧？ 比如说见你要说吃了吗？ 对对，其实这是一方面啊，那、 嗯、 就比方说那个这个老炮电影里的这个六爷， 嗯， 是吧？ 嗯， 他就非常讲究理儿、 嗯， 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别人问路的时候， 嗯， 当然说这老爷子也很个性啊， 嗯， 人说这个。人家可能是就没好好称呼人家、 嗯、 啊，他就不太乐意， 嗯 啊，然后就说你应该叫我怎么称呼我，叫什么什么 啊，等 六爷 叫六哥 啊，六哥 啊，对，等那个影片结束的时候嘛， 嗯， 就还说了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虽然咱是一小老百姓，但是有些事儿还得办， 嗯 啊，我就觉得非常。 就是说， 就当 这个就是咱们老百姓之间的这个交往和这个互动，也要有这种仪式感， 嗯、 要有礼貌。 哎，也可以这么说。 嗯， 哎，没错。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这个大学里的事儿吧。 好。 嗯，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人发现，在大学里出现了一些，这不是线上的表情包，是线下的表情包。 线下的表情包。 嗯，怎么回事呢？在这个垃圾桶还有校园里的一些位置， 哎， 被贴上了这个打印版的纸质版的表情包。 对，然后这个现在可以听友网友朋友们，我们一起现在我们就这个事儿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大家现在我们微信啊交流的过程当中，这表情包 嗯 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 嗯、 啊，有时候大家就是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况，至少反正我是干过这事儿啊，就是和朋友我们去拼表情 斗图， 对斗图，大家可以不说话、 嗯、 啊，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斗图表情包，然后就可以表达我们的意思。 嗯， 大家就是说一说，聊一聊，就是平常大家用的这个最常用的这个表情包是什么、嗯、啊？你比如说这个自微信当中自带的一些表情包，比如说什么现在我觉得就是大家发的最多的，可能比如说什么机智啊，什么什么什么奸笑啊，什么这种 哭笑不得 啊, 啊，对，哭笑不得， 捂脸大。笑， 哎，对，捂脸大笑，就这种感觉、嗯、啊。 那这个还有就是一些就是各种就生发出来的这个表情包吧， 没错、嗯嗯。 我比较喜欢用各种这个 一只粉色的小猪。 哎，你别说， 爽上最喜欢用的是一只粉色的小猪。 有的时候这个表情包啊，确实能够帮我们表情达意。为什么呢？就是你自己表情达意会有点羞涩。就是这个表情包能够把你的这个情绪稍微放大一点点、 嗯、 稍微戏剧化一点点，稍微夸张一点点， 哎、嗯、 这个时候感觉让聊天更有意思 啊、哦、对，你看就比如说啊， 嗯， 这个我要起我的这个怎么说，我的代表性的话题， 嗯 嗯，你就比方说这个这俩人谈对象的时候，对吧，刚处着， 嗯， 然后这个这男士啊、 嗯、 要约着女孩说晚上吃饭， 嗯， 这女孩其实心里，哎呦，我跟你说跟猫爪子挠似的了，这样不好意思啊，对吧， 嗯， 说晚上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去看电影好不好， 嗯， 就是其实特别乐，但是呢女孩子嘛，对吧，她又得矜持一点， 嗯， 是不是， 我就发一个羞涩的表情， 对，发一个羞涩的表情，然后就嗯好。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类似的情况啊，可以和我们讲一讲、 嗯、总之感谢表情包哈， 感谢表情包， 帮我们这个比较内秀、嗯、比较内敛的这个中国民族，应该说是更加就是直白的去表达自己啊、 哎、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其实是这个在校园里有很多同学利用表情包来帮助其他的同学们这个行为变得更加文明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吧，就高校里的这个表情包， 嗯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也是给大家找了一些图片， 贴在垃圾箱上的 啊，对、嗯、这个位置贴的是哪儿，是垃圾箱， 嗯 啊，为什么要贴在垃圾箱呢，可能尤其是在高校当中，这个同学们就是有的时候生活的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讲究啊，比较随意、 嗯、 啊，就是通常说我们最乱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大学宿舍，哎呦真的是尤其是男生的宿舍，可能一开门、 嗯、 那就根本没法进， 嗯，就是无法下脚， 哎，对，无法下脚、 嗯、 啊，这个也是，你看大家看这个表情包，就是一个就是西瓜太阳头的这个小孩，就是跟大家就是拿手一指说垃圾扔在这里、 嗯、 就是大家尤其是男孩子嘛，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耍个酷啊，或者是说就是怎么样，就是讨一把气、 嗯、 你比如说这个喝的饮料瓶子，我就不好好给人放进去、 嗯、 我就砰，我就得给扔过去， 嗯， 对吧，扔过去之后你扔准了还好，对吧，你要扔不准的话那就哐，那就扔外头了，那、 嗯、 扔外头之后这问题又来了， 投篮技术有问题， 对，那问题又来了，你除了投篮技术有问题，那你小伙子也好面，那不会，他很少有人去捡， 嗯， 哎，对，那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你扔一下我扔一下，对吧，你扔一瓶子我扔一饭盒，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那长久下去的话会成为什么样子、嗯、 但是呢大家又都好面儿，对吧，你真这个时候有其他同学或者有人来指出说、 嗯、 你怎么不好好丢垃圾呀、 啊、嗯， 觉得特不好意思、 哎、 所以大家就用表情包来帮助我们表情达意了， 对， 有人说这贴一表情包也是这个蘑菇头，说你的垃圾侧漏了、 嗯、 还有人说嗯，这个成龙大哥的这头像，对吧，说能不能好好丢垃圾，就是各种各样的总之呢说还有人说别丢人了，好好丢垃圾， 哎，对、嗯、我觉得这个挺逗的，大家看看啊，就这个 别丢人了，好好丢垃圾哈。 别丢人了，好好丢垃圾、嗯、啊！就是我估计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男孩子可能就我耍个酷啊，但是瓶子砰没扔进去、嗯、就尴尬了。 嗯，我觉得这是咱们现在这个大学生或者说年轻人的一种新的方式， 嗯， 去规范自己和他人的一个行为，特别好哈、 哎。 昨天因为我的那个朋友圈里有这个就是课程格子的几个这个工作人员啊， 嗯、 几个这个高层的领导，然后昨天出了这个新闻之后呢，课程格子也就是紧随其后，说他们就做了一个活动，叫做晒一晒你的高校表情包，然后上线了一个叫全国表情包大赛，然后说昨天晚上负责审核的同学在公司过夜了，因为实在审核不过来。说小伙伴们已经开始发自拍，在后台制作表情包了。 啊，对，这个我倒见过， 嗯、 就是在我的表情包里，我还存着有这个同事然后自己给自己制作的一种表情包。 嗯， 啊， 我们班也有台长的表情包， 台长表情包、嗯、 跳舞的，脖子比较短的 那个台长， 待会儿给你看。 好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机智的做法，就是说这个给大家用一种善意的幽默的调侃的方式给大家提个醒儿、 嗯、 啊，不至于说啊让有些可能我其实我是善意的指点，那有的时候这话可能没说好，没表达到位、嗯、 对、 啊、对， 让我脸上有点臊了， 这、哎、就挂不住， 嗯 啊，是吧，都讲个面儿，用这种比较调侃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嗯、啊给大家指正一些东西，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啊、 嗯，这也是我们新一代的一种表达方式吧。 哎，对， 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Take You, Justin Bieber。 Hey, what's the situation? Whoa, I'm just trying to make a little conversation. Why the hesitation? Whoa, tell me what your name is for your information. Don't get me wrong, you know you're right. Don't be so cold.You know what it's all 看一下现在花椒直播平台啊，彼得洛夫小狼，然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然后还就是约你滑雪那个主，喂， 小狼小朋友， 小狼 小狼小同学、嗯，你说的一句话我表示相当不服 啊， 嗯，你说我和孔文都是小眼睛， 都是小眼睛， 你是用多小的眼睛看到我们俩是小眼睛。 然后就是 互相伤害一下 啊，然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啊，我是你晶晶晶晶姐，哎，你就叫晶晶吧啊，晶晶。然后是分享了很多我们的直播，然后也有很多位朋友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晶晶。你现在分享的是给谁呢？是学生吗？因为这个晶晶呢，现在是一个培训学校的校长。 哦， 对对对，然后 这么厉害的学妹， 对，其实也是一个， 难怪要叫姐。原来是大姐头。 对，然后也是一个正在，可以说正在创业上，然后非常独立非常有想法的一个小姑娘、 嗯、 啊，也是表示支持吧， 表示支持，对所有在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小伙伴们都表示支持。 哎，对对对、嗯、然后现在呢，既然提到这儿呢，也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今天在我们后半个时段的时候， 嗯 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来到一位美女啊、 嗯、 这位美女呢，她现在跟大家铺出几个这样的标签啊， 嗯， 这个美女她曾经是轮滑的冠军， 滑板全国冠军。 哎，滑板的全国冠军啊、嗯！然后呢，后来呢是还有跳舞也会是吧？街舞 也拿过全国第二的名次。 哎，对，街舞也有非常好的成绩。 嗯， 然后 就这两项，大家就想一想吧，他的这个，对吧？ 条顺。 哎 调顺啊，然后呢，其实现在也是正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嗯、然后是做了有美妆的品牌，还有 对自己的一个美妆的品牌。 哎，对，然后在今天我们第二个时段，在8:30到9: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见一见这个调顺的嘉宾，我们来聊一聊她的故事。 很厉害的姑娘， 很厉害的姑娘， 我们来见识一下。 嗯，没错。 骆小可说：“哈哈哈，今天周五了，开心，我跟你一样开心 ，I'm fine。”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7，我们送给大家一首 Unique， 在9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大家回来，看到我们的花椒平台上，骆小可说赶紧收拾去单位食堂吃拌面，只要2块钱，超级美味。 嗯， 你什么单位呀、啊、这么便宜啊。 对，小可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然后今天其实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有这个有朋友的相助啊、嗯、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嗯， 然后也跟大家 啊，再次说一下，说明一下，声明一下，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 嗯， 啊，然后 我们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电台， 没错。 如果收听的话，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如果收看的话，首先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在我的左前方， 对，左前方， 大家的右前方，右下角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一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本营。此外，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福利982的房间。 嗯，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嗯，洛小可说，自从看了你们的直播，再也没能赶上单位的早餐。 哎，小可说， 此处应该有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小可是不是昨天还说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月什么流量用的还不少是吧？ 嗯， 啊。流量啊， 小可说和我们性质一样的单位啊，但是你们单位的早餐也太性价比太高了吧？其实前段时间我刚去了一趟校园啊，这个就是去溜达溜达，然后感受了一下学校食堂的这个菜价， 嗯， 觉得和我读大学的时候还是不一样， 是吗？ 嗯，还是涨了点。 这还是涨了点，哎，那肯定的。 2块钱的拌面那可是没了。 对对对，其实包括昨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交通卡和校园卡要合二为一嘛。 嗯， 对对对，其实现在，就现在的这个师弟师妹们，他们的生活这个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 主要是他们都有钱。 啊，他们都不 现在的小伙伴们，对 对，就像昨天那个昨天我们的嘉宾那个达叔聊到的嘛，就是现在90后说这个很少有这个现在就是， 嗯， 啊，家庭比较贫困的， 对， 啊， 大家的这个选择都比较多，然后呢都是生活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比较的顺遂， 哎，嗯，对，没错。那么继续跟大家带来我们今天这个好玩的话题啊， 嗯， 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嗯， 我们看一看。 哎呀妈， 这有一只大闸蟹。 嗯， 对，然后现在听友朋友们，就是现在啊，我们给大家放的这张图片是啊，就是在一个，这是一个俯拍的一个图片， 嗯， 啊，在很高的一个高空当中啊，有一只大闸蟹，嗯。 大家猜猜这是哪儿吧？ 对， 太好猜了 啊，嗯！对，哪儿是这个？我们一提到大闸蟹就会想到哪儿，嗯，或者说哪儿的大闸蟹比较有名？大家可能就是刚吃过的。 嗯，海鲜市场。 先是菜市场是吧？还有什么什么？就是现在最火的什么什么什么生鲜，各种生鲜，嗯，鲜生。 对对对 啊，嗯，对。其实呢，啊， 我们要说的是，在这个江苏苏州昆山市东阳澄湖岸边。 对，没错。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对对对，没错。 哎，彼得洛夫小狼答对了，阳澄湖。 对，阳澄湖，而且呢，嗯，这个是一个建筑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空中俯拍的这个建筑是长75米。高是16米的这样一个超级大闸蟹的建筑接近完工， 它完全就是一个大闸蟹的外形，嗯，只不过把它做得巨大无比。 哎，对，没错，这座大闸蟹的这个啊，就是它这个肚子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吃黄的那个地儿， 嗯， 啊，吃黄的那个地儿，当然肯定是中空了，作为一个建筑嘛， 嗯， 就是未来呢，它会啊，就是这个肚白的位置会容纳3层的空间及休闲娱乐，还有就是有关大闸蟹体验于一体这样的一个设施， 嗯， 我觉得也是，可以叫做一个品牌性的建筑，或者说叫阳澄湖以后的一个新的地标性的建筑。 嗯，应该会是一个拍照圣地， 对， 和发朋友圈的圣地， 发朋友圈的圣地，对，没错。 但是，哎呀，我一直对于这种太过于形似的这种建筑哈， 嗯， 我这个就觉得美感差一点， 美感差一点。 但是大螃蟹这个我能接受，我看到有人说这个。为什么不做成熟螃蟹呀？ 做成熟螃蟹， 因为现在这个建筑是这个青色，就是这个大螃蟹这个活的时候的这个颜色。 对，活的时候是青的，然后熟了就红了嘛。 嗯， 对。 做成熟的就怕大家这个哈喇子止不住。 然后这个时候啊，但就是也做了一个对比，说无独有偶，在河北白洋淀， 嗯， 啊，就是河北的保定啊，是我的家乡， 嗯， 这块儿，然后是新建了一个长68米、南北宽46米、高18米的一个巨型的中华田园鳖的建筑，俗称也就是鳖。 这图没给大家准备，因为我觉得有点丑 啊。你 孔文，你亲身见过吗？ 这个图我们可以给大家切一个景啊，然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看一下。 我觉得难看。 你难看吗？大家觉得？ 就是一大鳖。 对，网友朋友们看到了吗？就是现在可能就手机看稍稍的模糊一点啊。 嗯。 就是，但是也和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的建筑，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就 是 非常的栩栩如生。 是的 啊， 嗯，他俩可以凑一对儿。 对，没错。 啊，就是然后有网友呢也总结了，说这个白洋淀的金鳖与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两座奇特的造型，然后是一南一北哈，遥相呼应。但是这个白洋淀的这个鳖的这个建筑，虽然说我刚才提到算是家乡的啊，这个地区的一个建筑，但是我还是真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哈，可能在一个小的区域里可能盛产这种鳖，也可能是想为这个他们的这种水产做推广。你别说，昨天我在朋友圈还看到另一篇文章， 那怎么着？ 讲的是这个也是一个盛产大螃蟹的地方，就是这日本的北海道，人家也做了一个就是这种螃蟹形状的建筑，做的是一个小雕塑，大概可能有我们的两人高，但人家就是一蟹爪， 做了一个小雕塑。你看这种就是当你一描述的时候，就这种就升腾出了一种艺术的美感，知道吗？ 人做了一蟹爪， 做了一， 然后人家真是红色的，做了一熟的蟹爪，然后立在这个这地上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适合拍照的地方， 适合拍照的地方啊，就没关系。来，我们再来瞅一眼我们这个大闸蟹，我觉得也挺美的啊，大家再瞅一眼， 像外星生物， 还真是挺像。 这骆小可说，俗话称南蟹北鳖，真有这俗话吗？ 这我还真没听说过。我跟你说，小可你别唬我们，不要欺负我们没有文化啊！我告诉你。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两个建筑啊，然后我们拿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件跟商业有关的事儿哈。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特别有名的某快餐大品牌某当劳改名叫金拱门了。 金拱门，对，正好是那天，然后是赶上这个我和爽爽然后上节目啊，然后陪大家聊天早晨，然后是被我个人啊，我个人不代表任何，就是我个人的观点，被我狠狠的嘲笑了一番。 真的吗？ 对，然后是因为我就看到这种事儿之后吧，我觉得更多的，因为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我们百姓来讲啊，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因为确实如果说关注的话，那你改了门之后，对吧，那对于百姓的生活来讲，是不是你会改了门之后，那你的这个产品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你的服务会不会有什么变化，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会不会涨价啊，对不对？ 主要是大家的这个习惯会有一个很别扭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是。然后我们马上， 那你比如说就是回来我们去吃那个什么，我们去找叔叔他们家吃那卖什么去，然后就是走金拱门去，是吧？ 有点像大宅门， 就顿时变成了一种京味儿的，就是金拱门 啊，是 金拱门。 彼得洛夫小狼配合这个骆小可的南蟹北鳖，说南拳北腿 啊， 这大家就发散开了。 这接下来呢，刚刚由这个金拱门引出来的， 引出来的就是另外一个国际大品牌。据说也要改名了 这个牌子大家都听过， 对， 就是我们俗称，就翻译成中国话叫教练牌， 对，教练牌 Coach， 对 ，COACH， 这教练牌的包包，教练牌的墨镜，对吧？这其实是一个奢侈品哈，女生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哎，对， 这个应该说是算是奢侈品的这个稍微靠下一点的这个低端的这个奢侈品，轻奢啊，轻奢， 这个不算轻奢了吧？这个也算是，就是 不算一线， 它算奢的那一行里， 奢的那一行里， 那一行里的，可能中下的位置， 对对对，属于这个，说女生的第一件奢侈品，这个比较多 啊，对，它其实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 啊，对。 但是这个说这个蔻驰啊，要改名了， 我们就那么叫吧，蔻驰吧， 蔻驰吧， 对， 要改名了，要改什么名呢？要改名叫挂毯， 挂毯， 就是这个，应该是念叫 tapestry 啊， tapestry 是个 tapestry， 就是英文翻译过来是叫挂毯的意思， 对，没错，就是叫挂毯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这个原来叫教练，现在叫挂毯也没啥太大区别， 对，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他们，商业品牌啊，品牌我觉得更名之后，那你这个品牌名称背后沉淀的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或许有升级，或许有变化，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原来这个教练牌哈，大家就太熟悉了，这个门脸啊，对，太熟悉了， 对， 这个还是非常有这个知名度和知晓度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现在呢就变成这个 tapestry 了， 大家能看到，就是这个 Tapestry， 它这个其实它更名，这个更改的是它一个母公司的名儿。 嗯。 然后它下面呢有三个子品牌，其中还有这个教练，然后还有这 Kate Spade。 对 对, 对, 对, 对。 另外还有一个其他的品牌，这三个子品牌呢有这个，应该是有包包的，也有衣服的，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产业。 对对对，嗯、没错。啊，其实在这个全球的这个奢侈品行业的很多巨头当中啊，就是接下来要拿这个 AOV 我们来说一下事儿啊，就是它这个母公司和子品牌的重名其实不在少数。 嗯 啊，咱们就比如说这个 AOV， 它其实这个品牌的母公司 嗯 叫做还挺长的，这个名字叫莫耶轩尼诗，然后路易威登。 听起来好奢侈啊，是吧？听起来就像个奢侈品牌 啊。 嗯， 对。然后其实就是传统的奢侈品牌呢，往往是靠欧洲某个血统的这个家族，然后品牌声誉度积累呢，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嗯， 就是公司啊，母公司可能他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名字，只不过就是他改了之后呢，就是其实这个系列它也会保留的，不可能说这以后Coach就没有了、嗯、 对，它只是说作为一个子品牌有一个区分哈。 对对对，没错。 不过我觉得你无论改多洋气的名儿吧，在咱们中国、嗯、我们都得本地化，对吧、 嗯、 我们都得叫教练牌，叫挂毯牌。 对， 就是其实我就觉得这种本地化特别有意思，对吧？比如驴牌 啊、 嗯、对吧、嗯、 对。 然后现在我就听说这杨树林儿，你知道杨树林儿吗？ 杨树啊，我 YSL 啊，我知道， 嗯，叫杨树林 啊，圣罗兰是吗？ 对，叫杨树林。 对对，这个我还听说过。然后这个是也是非常有才的网友朋友们，现在又做了一个这个，看看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金拱门已经给它改了， 嗯、 金拱门让 Subway 叫陕北味儿， 陕北味儿啊。 对，然后开封菜就不要说了， 嗯， 然后那个上面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汉堡的那个也叫什么叫肉夹馍大王， 嗯。 啊，然后 汉堡王， 对，然后就是还有那个叫什么？我们吃烤馕，大家会通常会想到哪儿？ 就是披萨呗。 那对，烤馕， 烤馕， 就打什么打卤馕？ 对，打卤馕 啊，对，然后就是就可以给它叫做什么烤馕小木屋， 嗯， 挺有意思。 总之就是，就是我们还是接受特别本地化的这种略带调侃的这种改变吧。 嗯， 这个大品牌更名。咱们就是这么一听，对吧？具体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其实我们普通人很难知道。 嗯、对，嗯，其实我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管改名也好，或者是什么发展子品牌或者品牌升级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服务？ 嗯， 啊，对吧？物美价廉， 价格别改变， 哎，价格别改变， 别改个名儿，你蹭价格上去。 对对，你还是这个低一点好啊，低一点好，嗯， 好， 少花钱多办事儿。 送给大家一首坡上村的《科学家》。 站在原地。 些飞奔过的年华，和悬架你那些和咖啡的时间都藏在哪儿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件我觉得利好的事儿， 利好的事儿、 说的是这个某个外卖的大品牌，他们发布了这个小区守卫小程序，可以对他们的外卖骑手进行身份的核实。这个孔文听过吗？ 这个还真没有。 我之前也没有听过、说通过这个小区守卫的小程序呢，对这个外卖骑手会进行这个轨迹的追踪和出入的管理。那目前呢，很多的物业小区已经接入了这个小区守卫，未来这个程序还会应用到商场等场景。作为一个女生，我觉得这个程序特别必要。 为什么？ 尤其是对于有的独居的女生的话，你经常收快递，经常叫外卖，那这个外卖人员和快递人员就会知道这里住了一个女生。我觉得这就挺危险的，这是一个危险的隐患。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些就是奔波在最可能叫最基层的这些快递小哥也好，或者这快递人员也好，我觉得倒没有那么，我觉得倒没有不需要有敌意。但是对于一个如果说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女孩子独居的话啊，就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是的是的。 哎对、没错。然后 我还看过一个电视剧，就是日本的一个独居的姑娘，然后她会永远在门口，她回家之后在门口就放一双男士的鞋，就表示家里有，因为有的时候日本人会把鞋放在门口表示家里有一个男士在。 就这样的话，如果你就是你刚才说到这儿的话，让我想到了这个，比如什么某电视剧，比如说什么《少年包青天》里头，或者说某悬疑的这个片子里头， 听起来就没好事儿。 出门之前呢，你要在这个门口撒上一点白面，等回来之后呢，看看有没有这个有点脚印啊，潜伏啊，这个撒上一点，然后从侧面你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脚印儿。 你看，这是那个时候这个咱们没有这小程序的时候，现在有这小程序之后，这个外卖人员进去之后多久出来，对吧？比如进去之后好久都没出来，那这是不是小区保安就得看看啦？车停哪儿了？去哪家了？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出来呀？对吧？如果是在这个被这个主人邀请一起吃饭了，这还好，对吧？万一是有一些什么这个不法的分子，那就可以尽快的找到他的位置。 对，没错啊。其实，如果说到这儿的话，就是最近包括也这个，也通过一些途径看到一些消息，就是现在这个就真的是很多，这个是确实是很多不法分子就是诈骗的手段越来越多了。 是的 啊，什么包括什么酒驾的，这就是代驾的诈骗呢、 代驾怎么诈骗 啊？代驾的诈骗就是这个程序，一会儿我跟你讲、这个传说，但不见得是真的，就是行行业业的就是他们对这个本身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他们的形象会受到影响，然后也会让我们对一些这个会产生一些不该有的偏见，总而言之，反正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就是，真的多加一份小心， 多留个心眼， 多留个心眼，多加一份小心。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是一个我们从来不会回避，然后也是我们经常跟大家去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创业啊，就是创业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无数次， 接下来要讲一个创业失败的事儿了，对， 创业失败的事儿无数次跟大家聊过，就是从这个共享单车它的兴起的时候，到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我们广播开播的时候，四月份的时候，是吧？ 那个时候反正我们微微笑前两个月在经常给大家推送这样的一些跟共享单车有关的消息。 对，没错。但是呢，就是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我们这个广播刚刚开播的时候，就已经那会儿有一家这个就是共享单车的创业公司就倒闭。 我记得还是你说的是重庆吧？ 对对对，就已经倒闭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还是陆续跟大家聊过，比如说什么这个共享的健身舱啊， 共享健身舱， 共享健身舱，还有什么共享 空调。 哎，对对对， 飞机， 共享飞机，总之一系列的，对，可能就是今年在这个创业的这个市场当中，这个共享就是，就怎么讲，就是一波风口， 对，一波风口， 一波风口。 共享就是一个盛嚣尘上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都去追，然后都去往上贴。然后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马云的一句话哈，说这个共享适合什么样的东西呢？适合这个单价高，不适合每个人都拥有，这种才是共享。那像马扎这种雨伞这种，它就不叫共享，这叫租赁。 单价高，不适合 每个人都拥有， 每个人都拥有， 就是你购买的话，可能使用率也没有那么高，不能达到物尽其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可能比较适合共享，就是多人来使用。 哦，哎，那这样的话，就是那如果说按照这个观点的话，那么接下来之后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共享这个 汽车 创业失败的案例，应该是符合他这个观点的。 那我们来看看他为什么失败吧。 对对对，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个创业公司应该是叫 Easy 啊， 首家倒闭的 EZZY, 首家倒闭的共享汽车 平台。这个共享汽车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的车型呢都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车型，比如说这个宝马的 i3，什么奥迪的 A3，还是这个，还是中高端的车型。首先从品牌上来讲， 对， 就有一定的这个价值， 算是这个豪车的行列吧。 对，我们姑且那么讲，算是豪车的行列。然后呢，它的使用呢，就是我也是先这个肯定是要有押金的， 对， 有押金的话，大概是在2000元左右。如果 VIP 会员呢，可能是包月有一个这个1200块钱的这样一个费用，然后就是还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的服务，因为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共享单车、共享自行车，它的这个因为它体积小嘛。很方便，我们的存取都是很方便的，然后停在一个地方， 路边一放， 对对对，它就可能就一个的时候，它也不怎么占地儿啊，它一坨的时候可能就多了，然后就是这个共享汽车呢，因为大家知道，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这个停车、取车、还车，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很关注，就它怎么加油、怎么充电呢？比如说这油车，加油是由谁来加呢？我这个租的时候，对吧？我共享的时候，你肯定得保证里面有油，对吧？那我还给你的时候，如果油没剩多少了，我是需要给你加满呢，还是说我还给你由你们的工作人员去加油呢？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一套完善的运营团队的。但是呢， 总之我觉得这个共享汽车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 对，然后呢，就是在大家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使用率，它就是用户的这个粘性还真是不错。 因为他们覆盖的是北京的国贸地区。 对，国贸地区，但是在国贸地区，这那么问题就来了，国贸停车多难， 多贵呀、啊？ 对，多难。对，然后那个就停车费它也不便宜，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服务， 其实这个用户体验就是说为了更多的这个通过烧钱来占领更多的用户啊。 姑且这么讲啊，你就比如说一停车费的事儿，我租你的车，我给你押金，我付我该用的这个使用费，对吧？你停车费你不能再让我交， 是的， 对吧？而且就是你停车费我怎么交，我是交我自己的，我还是交上一个人用的，对吧？我就开了一会儿，我车钱10块钱，你上一个停车费你让我付90块钱，对吧？所以说这个账来讲，其实就是消费者他不会去买这个单的。那么所以就在这个业务的过程当中啊，这家公司就会采用我给用户啊，我去给你补贴你的这个停车费用， 对 啊，那么这个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在运营上一个很高的成本。 对他们就说，一个用户单一支付就是说30块钱，让用户出的30块钱开一下宝马 i3，这还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件事儿。 对， 但是背后的成本很可能是60块钱，这样最终导致的结果呢，是高达90%的用户粘性。当然了，占这么大便宜，用户粘性肯定高，对吧？ 对，用户粘性高。 但是用户能做到长期使用并且不断的续费充值，但是他们每做一单都会赔钱，公司融来的钱很快就烧完了。 对，因为就是为大家在这个提供良好的一个使用体验的过程当中，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充电了之后怎么办？我必须要保证我每次用的时候，用户用的时候它都是有电的呀，对吧？你不可能说，如果说我看到一个车，我心心念叨啊，终于找到一个车，但是我上去之后它没电。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会影响大家的用户体验和这个心理的一种状态的，就是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然后会有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金钱方面的一些补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有一个资金链断裂的情况，那对这家创业公司来讲就是一个致命的情况。这个创业者我觉得 想法是非常好的，他也是一个连续的创业者，他的名字叫做富强。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推崇的年轻人的创业哈、 嗯、 一定还是要从这个投入的先期成本比较低的开始、 嗯、 像共享汽车这样的项目，我觉得是非常体量非常大的项目了。 对， 你占有这么多的汽车，每天的汽车的耗油量、耗电量、停车费，这都是需要用钱的。 嗯， 所以说你这个，哎，我们都说这个要这个什么叫什么，给我一个支点，我要撬动地球，对吧？我要这个四两拨千斤、 嗯、 对吧？这种是最好的创业。 嗯， 但如果一开始我就背上了很沉重的这个融资的负担和这个包袱的话，我觉得盈利的压力会太大。 嗯，对，我觉得这个是其中当然是很关键的一点。但是有时候这个一个创业项目，一个创业者的成功，它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因素去决定的。 嗯 啊，这个 Easy 的共享汽车的创始人富强啊，在这个公司倒闭了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后悔进入到这个行业。他说有时候我想，如果我还有机会能够做下去的话，如果当时资本市场能够融到钱，如果股东和用户还信任我们的话、 嗯、 我们完全有可能去创造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商业模式、啊、 可惜创业是很残酷的，没有那么多如果。 哎，对，他说虽然我们失败了，只能证明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并不代表共享经济的失败，更不能说明共享汽车的失败。 我现在身边也有一些好朋友在做共享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创业的项目、 嗯、 祝你们顺利，一定要坚持下去。送给大家一首 Mary、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活力调频，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欢迎大家，谢谢在花椒的平台上就小全仔是吧送了我们一个金话筒，谢谢大家。那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微微观世界的这个板块了，今天的板块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姑娘， 嗯， 很牛的姑娘， 对，其实在 北京大妞， 对，在上一个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这个抛出了一些标签啊，就是什么滑板冠军呐、啊什么街舞亚军呐、还有什么创业先锋啊，对，都是我们给他的一些标签啊、然后我们现在他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杨希环，欢迎希环，跟大家打个招呼。 希环 再打个招呼吧， 再来一下。 好哈喽大家好，我是杨希环。 哇，这中气很足啊。 对对对。 刚才一听他说话就觉得他是这个北京人哈，我们这北京大妞的感觉特别的爽快。 对。 啊，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杨希环的经历哈。 好。 首先他是首届全运会滑板碗池女子冠军，这就是传说中的全国冠军啊。 对，没错。 嗯。 全国冠军。 这个滑板首届是什么时候进入全运会的？ 就今年 是吧？ 对， 所以你今年还在比赛？ 今年是第一届 哦， 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滑板女子碗池的比赛 哦，所以你也是， 那就是刚刚新鲜出炉的这个冠军。 对对对， 嗯，怎么有人在平台上唱呢？ 冒着热乎气， 北京小妞你最风流，人小志大不犯愁，这是一首歌吧？ 对对对，是北京的一首，很小我们就听。北京小妞、果然风流，是这个。 对对对，没错没错。 这个彼得洛夫小狼，你也是北京人是吗？ 小狼看这风格像。 看这风格像哈。这个刚刚说到今年是首届全运会里有滑板项目， 对对对， 我也知道是因为东京奥运会加入了滑板这个项目，那我们也是迎头赶上是吧？ 对。 所以杨希环也是。应该是咱们中国第一个就是滑板碗池女子冠军对吧？ 对，是这样。 太厉害了。 那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历史地位。人是有意义的。 对，他们说会载入史册。 一定会载入史册的。对，那我们就是这个其实男孩子其实在我看来啊、个人看来男孩子当然说现在喜欢这个的越来越多啊，就是。女孩子而且玩滑板是从小就喜欢吗？还是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之前很早跳舞，然后有一次我之前在七色光艺术团特别小的时候去跳舞。 七色光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带我送我去跳舞，然后在王府井的时候有一个滑板比赛，我就印象特别深刻，我说啊，这个太酷了，太帅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接触一点滑板。对 啊， 但是滑板其实是一个很小众的运动， 特别小众，特别小众。因为在你像足球啊，大家都会知道，羽毛球，这个滑板肯定就是它是一种 他属于一种向往自由，但是也可以挑战自己内心的一个极限运动， 嗯， 然后是挺小众的一款， 嗯嗯， 很个性的一个运动， 对， 就有点街头文化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可能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很酷，然后就开始就是买了一个板儿，然后就开始学嘛。 对，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酷， 嗯， 啊，我也想学这个东西， 嗯， 然后肯定就去你想的方向去往那边走，然后肯定就是先买一块板啊，看怎么滑呀， 嗯， 这样子， 嗯嗯， 对，然后再慢慢的去练习， 嗯， 然后交了很多这种滑板的朋友，然后就互相去交流，互相去，哎，你这个动作怎么做的呀？你就怎么学呀？ 嗯， 他们就会告诉你， 嗯， 这样。 但是，一般女孩子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个什么运动项目，咱们说的这个，比如打个篮球啊，打个排球啊，对吧？ 嗯， 我们就仅限于兴趣爱好了，对吧？大家就玩一玩，然后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就休闲。西环怎么会越来越专业，后来走到全国冠军呢？ 嗯， 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找老师找教练了？ 这个滑板它已经是很小众的，但是它又很时尚。其实这个我们还没有说专业或者怎么样，因为没有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教练，都是凭自己， 嗯， 还有朋友互相的那个帮助。 还看视频是吗？ 对，主要就是看国外的视频啊这些。 嗯， 然后幸亏我是有一个好老公， 嗯， 我老公也是玩极限运动的，我们就是在极限运动场地认识的。然后他是玩极限的轮滑的，也是全国冠军，然后他就会在这个方面上会帮助我，就是知道这个要有比赛的时候， 嗯， 说啊，那没事我们去参加吧， 嗯， 然后就是提前的他告诉我这个怎么练啊，怎么做呀，这样子， 嗯， 然后慢慢的 还是因为这个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啊， 对对对， 说的好轻松啊，没事咱们去参加 对，不是，我因为如果说参加，我脑子就想的是，因为就是你滑板的话， 嗯， 那你一开始肯定是要摔跟头的，嗯， 对，肯定会摔的。 那时候你说摔得多吗？有没有说受伤什么的？ 其实玩碗池的话，就是可以带好护具，然后我们先学摔。先学怎么摔， 嗯， 等你真正练习的时候，可能你摔的时候自然你就会摔了， 嗯， 但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摔特别严重， 嗯， 所以肯定是先学摔，学完摔之后你再去练碗池的那种感觉，悠的感觉，对， 嗯， 悠池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嗯， 这样 怎么摔呀？ 怎么摔？ 我知道滑雪的时候是跪着摔或者侧着摔， 这个就是往前趴，就是有护肘，还有护腿，然后就往前用膝盖去找就可以了， 嗯， 就是摔到湖面里是很安全的，因为它像个滑梯一样， 嗯， 你从滑梯上滑下，它是不是你千万不要直接从湖面拍到平地，那就不行了， 不能五体投地， 对对对， 那就是把自己内脏磕着了， 嗯，那样摔真的特别的 危险， 对，因为我摔过一次，就直接是从那湖面的一半然后就拍地上了，真的是特别疼， 嗯， 刚才也说到了西环是这个碗池，对吧？ 对， 这是一个就是应该说滑板中的一个项目， 对， 算是我们见过的那种 U 型的那种碗吗？ 是 像， 嗯， 它跟， 嗯， 但是它跟 U 池还不一样，它 U 池只是来回的，但是碗池你要去刷它就转起来， 碗池是一个大碗， 对，是， 嗯， 是一种比如有圆的碗也有椭圆的碗，然后也有像葫芦的碗，不一样的碗，但是你的可能每个碗的感觉，湖面的感觉都不一样。 哦， 对， 听起来很难嘞。 嗯，对，因为我是看过这种比赛，包括这个，轮滑、U 池和碗池都有，也有是吧？ 对，也有。 啊，对，因为我看过这个，挺早的时候就是在体育频道看过有这种比赛，觉得是非常 对，有。 嗯，就是他会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在这个除了在这个滑的过程当中，他会做一些动作，然后就是在这个 杆上。 对，U 池的这叫杆 边缘，对， 啊， 杆 啊，在这个上面，然后 它会呲动作 啊， 对， 在这方面也会有动作， 对对对 啊，这个。 所以你拿的第一个比赛的这个奖是什么比赛啊？ 第一个比赛， 嗯， 就是那个什么， 也是全国的。 就是全运会前面那个一个比赛，世锦赛还是什么？是不是世锦赛？ 全运会前面的世锦赛，越说 锦标赛，国际锦标赛吧， 赛 应该是， 啊， 也是冠军。 但那个时候的备战，你又没有教练，就是纯是你老公教你吗？ 对。 天哪！ 那这个时候就是在你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是以个人的名义参赛吗？还是 北京？代表北京队。 代表北京队。 对。 啊，就是现在北京其实是有自己的轮滑队的，是吧？ 对，有一个， 啊。 那现在是有教练了。 有， 每个队现在都会安排教练。 但是一开始还是靠自己。 对， 你去之前有想到自己会拿冠军吗？ 没有，我只是想着玩一玩。 那我觉得在这个玩一玩就说的比较轻松啊。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可能就是自己怎么说，就是比较灵活也好，或者说从小这个运动细胞比这个其他女孩要发达一点也好，是这个性格上，还是就是从小就爱动，还是就是性格上从小就比较活跃？ 我从小就爱动。 从小就爱动。 对，然后喜欢跳舞啊这些啊。对，就从小就爱动吧。 之前说那个，因为之前西环是跳街舞， 对， 拿过全国的名次，对吧？ 嗯， 这个竞争应该是很激烈的。 对，这个肯定会比这种小众的这种运动来说激烈一些。 哎呀，好想看一段啊！ 来一段， 我们有表演剧。 还有表演剧， 没事，我们商量一下这事儿，说这等会儿整点报时之后， 我们商量一点，我商量一下，在这个 琢磨琢磨， 琢磨琢磨，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灯光啊、设备我们都都已经准备好啊。 好，就是随着这个，就是东京奥运会，因为加入了很多这个新的项目，比如说滑板、轮滑也有，对吧？ 轮滑没有， 有 小轮车， 有小轮车，有攀岩， 对， 我知道。所以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滑板也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快了。 是， 接下来西环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计划？你现在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了， 我就哎呀，怎么说呢？因为我有，毕竟有家庭，毕竟有孩子，毕竟有事业，然后 说孩子这事儿震惊到我了。 要拿这个来专业的话，其实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动作，这个东西我也想把它做到最好，在我心里。但是说你要让我天天的六点起床一直练到晚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要是，但是我自己喜欢，我可以自己到，就是跟我老公一起到国外去滑呀，什么都可以。比如说真的三年之后奥运会实在没有比我强的，那我肯定也会代表国家来去比。这样子，就是虽然不进国家队，就比如说不进国家队，那我也会坚持我自己的东西，还是喜欢，因为我喜欢这东西，就是没必要说是因为国家来给我支持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自己也想把它做到最好，我自己也想滑这个，就是不需要，就是就算没有国家来说的话，那我自己也会把这个东西滑到最好。 就算是没有一个编制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哈，也会不断的坚持，可能是以这个也是代表咱们中国去参赛哈。 是。 那但是到了世界级别了，这可就不是小打小闹了。 世界太难追了，我觉得。对， 那我们说说现在咱们中国的滑板跟世界的这个一流强国比，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 天哪， 天哪！没事，要没事捋捋。 哎呀， 不着急啊！ 我知道是不着急，但是就虽然我是中国的滑板的冠军，但是我要跟他们小孩比，真的是连一只脚都玩不过，就这样， 脚都玩不过。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啊！你觉得这个差异是在 真的特别大？ 除了技术上的差异肯定是有， 对 对，那你觉得更多的其他的就是造成这个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他们开始的早， 起步早， 对， 普及程度更高， 对 啊，训练水平也更高，或者说就是他的一系列的体系啊，就是比赛的训练的体系都更系统，还是有就 对，这所有都会提高。还有就是中国肯没有很多碗池啊。他们那边是很发达的那种，就是全是很多地方很多碗池，中国现在才建碗池，所以说在道具方面就是已经拉人家很远了，就是这样。 它其实是一个群众基础的问题。 对 对，没错。 就是比如说像棒球这样的运动，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棒球场，那就没有这么多的人参与。 对， 他们都是从小就去那种碗池道具啊，那种小孩他们就觉得这是一项很普通 的 运动，对， 就跟我们打羽毛球打乒乓球一样。 对对对对，就很普通，但是在这边就不会是这样。我们每天要开车开30公里到那个场地，然后每天来回都小100公里的这种。 在哪里啊？ 在大兴。 就是北京的碗池只有大兴有比较标准的比较好的。 对，它是全亚洲最好的。 啊，全亚洲最好。 就是日本都没有。对，中国有。 所以还是太少了。 对， 如果每个社区都有，或者说咱们每个区起码都有的话， 对对对， 朝阳西城都有的话，可能 肯定不一样的发展就会很快的这种，因为从小开始。 对，那其实就是在你的这个开始滑板之后啊，就是在你的视角看来， 周围现在就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然后尤其是小朋友的孩子们，他们开始喜欢这个东西，就是渐渐的人群变得多了吗？ 肯定会比之前多很多呀，因为有奥运会嘛，奥运会就他只要看哪个项目，哪个项目就必火嘛，所以现在就慢慢的推动这个滑板这个项目，火起来了，应该说。 那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就在北京来说，就在北京，那么无论是初学者也好，还是就是说有一定的水平，或者说这个，像你们这种专业的选手也好，就是如果说他们都想去训练、想去比赛、想去提高的话，花很多的时间，这个场地硬件设施目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吗？ 现在 对， 还没有吧？ 还没有， 因为有的地方都在建 啊，就是场地还是比较少的。 对，因为而且场地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嘛，中国比较少，它肯定会有就是收取费用啊。但是国外的话，它可能就是免费给大家随便开放的。 哎，你这个场地的训练的费用高吗？比如说这个一小时多少钱？ 一天100。 一天100。 对， 其实还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对， 比如说这个一开始可能咱们也都是收费，但是现在这到处打乒乓球也就是随便打，对吧？很多这个社区里的一些这个场地，所以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 对， 咱们是起步晚嘛。 你知道我最近对什么产生兴趣了？ 什么呀？ 橄榄球。 橄榄球。 对， 我跟你说，橄榄球是非常危险的运动。 我就喜欢刺激的。 我推荐你一个电影吧， 啊， 叫《震荡效应》。 震荡效应， 对， 这怎么 讲的？其实就是跟橄榄球有关的。他是说，因为橄榄球一开始在美国发展的非常好嘛，然后大家都去看什么超级碗，是橄榄球吧？ 对， 然后后来就发现有很多这个成名了的或者退役的这个橄榄球运动员，比如40-50岁的，就开始有这个。就是脑子不太好， 那明白？ 就比如家庭暴力呀、或者是说头很痛，然后痛到就是要这个，就妻离子散，反正很惨。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医生就去做各种检测嘛，就发现这些橄榄球运动员他们的这个大脑里都有几数百万个可能微小的脑震荡。然后导致他们在中年之后就是健康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对，其实 然后这也是一个真事儿，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橄榄球发展史上是一个真事儿。 对，其实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拳击运动员、散打运动员、还有摔跤运动员， 对， 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很危险。滑板也很危险。 对，很危险。 所以这滑板算极限运动啊。 对， 所以现在因为这个咱们国家起步晚，那现在就是离这个东京奥运会也不远了，咱们肯定会积极的做准备。那西环作为咱们全国的冠军，应该说会被寄予厚望。现在有没有给你找一些外教啊，或者说定期的训练啊？ 没有啊。 你还是自由人啊。 其实我现在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其实这个西环在北京队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专业的比赛我去参加，然后平常呢，但是我还 自由训练。 对，自由训练还并不是说这个我需要在这个就是规定的范围之内，就是我什么一定要随队呀，或者按照什么规定的训练时间去做。 是是是 啊，那这个就是就类似于有点半专业，就不半业余那种参与感觉，但是就是 自由职业运动员。 对，自由职业运动员。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受限，就是因为像你们这种就是专业的选手目前还是来讲还是太少的原因。 专业的也还有一些吧，但是因为这个也是首届，所以可能国家这个政策啊，针对啊，它可能跟其他的运动项目不太一样，所以可能说他们可能还在等，或者是还是有哪个段机会还没有，还他们都没有商量好，然后没法跟我们下面这边运动员来说，所以 那我明白了。 就整个这个体系的完善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对， 他 没有完善，就是这样。 明白了。 总之现在还是比较自由的。 对， 而也西环也想好了，以后如果有这个让我比如说去国家队里天天早上6点起来训练，我也不去。 我就不去了是吧？ 对，真没法去。 还得带孩子呢。 对， 这咱们待会儿再慢慢聊哈。又是一个全国冠军，极限运动，又自己创业，然后还是一个辣妈，身份太多了。 对， 现在的90后怎么都这么强啊？ 你不要暴露人喜欢的人。 刚才这个网友说这个这北京话略带一点大碴子味儿。 大碴是有点，可能比较性格比较男孩，总是大大咧咧，碴不拉几。哎呀， 我觉得就能够就是西环一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就带来一种非常非常豪爽的感觉。 对，绝对要干呢，这是干了。 对，这是直播间不允许啊，要不就是咱 咱旁边一人蹲上一瓶的。 不行，我不能喝酒。 开始聊， 大清早的。啊，有意思，极限运动。嗯，说完这个滑板呢，其实也想问问这个，问先说一点吧，聊聊这创业的事儿吧，哈。既然这个滑板都滑这么好了，其实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职业呀，为什么又会自己创业呢？ 这个创业好像在就是学运会之前，因为我刚生完孩子， 嗯， 然后奶特别多，然后这孩子 各方面非常健康， 吃不了。然后呢，我朋友他们就说：“哎，你做成那个香皂去卖。嗯”我说：“好吧，那我就卖，我天天就卖。”卖完之后呢，然后 真做香皂， 真的做香皂，真有人买。 你可以上我们女生百分百。 然后之后他们就是我之前跳舞嘛，然后我们的队叫 SPY。SPY， 嗯， 然后对，然后我们就去上了一期节目叫《妈妈咪呀》， 嗯， 东方卫视的那个， 嗯， 然后上了三期，然后第二期的时候，我说没事，拿这个就送金星吧， 嗯， 就送那帮评委， 嗯， 然后他们评委都说特别好， 嗯， 然后我说没事，哎，我说你们要的话就找我微博， 嗯， 加我名字， 嗯， 然后夸一堆人，我的微信就爆满，然后那个时候他肯定就是属于传媒引流嘛，我正好擦了一小边儿。正好 效应， 对对对，我也没有特别意识这个问题，然后，然后那就开始慢慢的，就是开始自己创业了。然后他们，我好多顾客，他们就问我，哎，你可以做口红啊、唇膏啊，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做口红、唇膏，就慢慢的，顾客就多了， 嗯， 这样， 啊， 所以后来是做了一个美妆品牌， 对，之前叫 Sherry's。 Sherry's 对， 嗯，雪莉 对，嗯，但是这一年了，他给我那个驳回了那个， 就是没注册好这事， 对，气死我了，白花那么好几千，然后，哎呀，伤心呐，哎，那个，然后又重新注册呀，我想半天不行，然后我就随便弄一个，我说叫 Skate Girl。滑板女孩 啊， 嗯， 哎，这个好。 然后她正好在三类化妆品这里边没有注册过， 嗯， 因为她可能在服饰里边会有注册。 嗯， 然后我就再接着注册。 嗯， 然后现在还是 TM， 还是得等她下来。 嗯， 这样子慢慢来的。 甭着急，好饭不怕晚。 对对对，嗯， 我是你的晶晶晶姐说这女孩太厉害了，万能的人呢。 谢谢啊。 这是我的一个小妹妹，这小晶晶 也是个创业者， 对，也倍儿淘啊，特淘气啊， 嗯 哦，对， 还挺好。 刚刚说到了一开始卖这个香皂是因为自己 奶多。 但是接了这个阶段， 你们俩聊着，我把话筒关了，啊。 这个阶段会过去，对吧？ 对。 那现在的主打产品是什么？ 就是现在主要就是口红啊， 口红哈， 对，卖口红， 嗯， 这方面。 但是你说一普通人，别人告诉我说你做一口红吧，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啊。 对，那就是你这口红的这个产品，就是我有什么我自己的风格或者我的理念在里边。 理念就是纯手工的， 纯手工的， 对，就是用我们吃的甜杏仁油啊、橄榄油啊， 嗯， 还有那个白蜂蜡， 嗯， 或者那种小竹树蜡，还有加上植物的色粉， 嗯，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吃蛋糕里边的它那种色素或者是什么 纯天然的， 对，都是纯天然的，但是它的保质期比较短， 哦，多久？ 所以8到12个月吧， 8到12个月， 嗯， 对， 反正抹不完就吃了呗。 你今天抹的是你自己的品牌？ 对，这是我自己做的丝绒的。 哇，说的我好想买呀， 啊！ 然后的颜色可能很多颜色都是我自己去调出来的， 嗯， 这样子， 啊， 很美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花瓶上能不能看到西人今天抹的这个唇彩的颜色， 哎，看看秀一秀。 对，没错，没错，没错。现在镜头是你，对， 很美啊， 这把戏完可以跟大家那个，哎，漂亮。 这才是安静的美少女， 就不能跟我说话。他们 说 我们坐在这儿， 不要让他说话 就可以，然后一说话就完了，也没法看了。对， 太好玩了。 然后现在这个除了做口红，还有什么其他的？现在 还有什么其他的？ 主要是做口红，现在 对，主要就是做口红， 就是现在这一款产品， 就是做彩妆了。 对， 嗯， 对对对， 彩妆系列里边的这个。 护肤品我之前也自己做那个面膜呀什么的， 嗯， 但是口红嘛，女人不下得有10几支20几支以上，这美人必备的这东西，嗯，所以这个 是不是好像高跟鞋也有这种说法， 是吧？我不穿， 就是永远不嫌多的这个， 对对对，销量比较好的那种，所以说口红比较

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周五的微微一笑。那么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是收听的话呢，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呢，就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的大本营，或者是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个情况了，跟我们互动起来。 没错、啊、 今天的微微观世界我们请来了一个特别豪爽的北京大妞。 没错，杨希环，欢迎希环，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希环。 我觉得听西方一说话就特别带劲儿， 很有劲儿， 一早上就精神了是吧？ 特别精神，真的是。 对、 嗯、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西环这个非常年轻，但是就是很丰富的一个经历哈。 对， 之前是拿了我们这个全国全运会首个，什么？ 碗池 的滑板的冠军， 对，没错、 嗯。然后呢，他还自己创立了一个美妆的品牌，嗯，现在是做口红做得非常的好， 嗯， 他还是一个辣妈， 没错，嗯， 还会跳街舞， 还会跳街舞。 既然都已经说出来了， 来吧， 对，那咱就来吧， 来吧， 咱就准备准备， 来， 好好好， 希望来到我们的这个、 啊、现在就开始吧， 对，希望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 因为今天之前也没有跟希环说让他表演这个街舞，所以完全是一个freestyle 即兴的一个表演哈，待会儿我们把镜头调过来，然后给希环放一段歌。 对，希环、嗯、现在已经来到表演区啊，那先热身啊，先活动活动啊。 看来今天这个装扮还是非常适合跳街舞。 嚯、 啊，这胳膊腿儿、 啊！哎，我们那边也有麦，你要是在那边舒服的话，你要是跟那边咱们聊着也行。谢谢、哦、谢谢希环、 哦、太棒了，太棒了， 谢谢希环， 这才像周五的早晨，对不对？ 对，没错。哎， 我们刚才就希环来之前就说调顺，哇，这身段， 对， 哎呀，好想学跳舞。 冷静。 曾经我做这个体育记者的时候，还去采访过这个街舞的比赛 啊， 就是也是看到了一些大牛， 没见啊。 应该就是今年 哦，今年 有一个 应该好， 对， 离我有点远。 你是参加的哪一年呀、 啊、？KO 第几啊？ 没事，你也喘一会儿啊，你喘一会儿。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因为就是，就很多网友朋友们都知道啊，就是我特别喜欢打篮球，对吧？打篮球呢，那这个你看篮球这个啦啦队的队员，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对吧？现在这个篮球季，可以说现在是篮球季，这 NBA、CBA 现在都已经开幕了，对吧？就是明显感觉个人观点啊，就是 NBA 的这个啦啦队、 嗯、 这个普遍的这个水平， 嗯， 比咱们这个国家还是就是啦啦队，我觉得还是高一个档次、 嗯、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队员，然后无论是从身体的力量感，还有就是整体的配合，还有那种身体的律动， 嗯， 我觉得都是 那种现场的表现力。 对对对，这怎么讲，这是那如果说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是人种的差异。我觉得就是人姑娘跳特别带劲， 嗯， 啊，就特别有劲儿，砰砰砰，特别有劲儿那种感觉。 也可能是就是文化上的，比如说一开始我们看这种赛场的啦啦队都是这种西方的、嗯，然后大家就觉得可能西方的姑娘跳起来就是比较符合我们内心的期待，对不对？ 嗯。 但是我觉得西环真的特别， 对，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样子。就是我刚才在看西环看的时候，就是、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哎。 就是像看到比如说这个 NBA 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中场的那个啦啦队， 嗯 啊，就是西方的那个队员， 那个感觉， 那种感觉，对，那种感觉我能看到是有的，西环身上是有的， 特别带劲， 带劲，哎，对。 西环，我问问你，就是跳街舞的姑娘是都得戴一个特别低的鸭舌帽，然后不露脸吗？ 也不是，关键我现在戴着帽子，他们都喜欢甩头发。关键是你跳什么舞种， 嗯， 比如爵士的话，那就是性感一点的那种感觉， 嗯。 其实我擅长跳 Locky， 哦， 也是街舞里面小众的一种， 嗯，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种小众的东西。 但这个是需要舞伴的吧，拉丁？ 不 ，Locking，Locking， 锁舞，简称锁舞，对对对对。这种 很小众，我都没听过， 没听过吧？ 嗯， 是不是也没见过呀？甭管，甭着急，让西环歇会儿，让西环歇一会儿啊！网友朋友们不要着急啊，听友朋友们就不好意思， 今天有点大开眼界了。 哎，听友朋友们这样啊，听友朋友们你们可以那个上这个花椒啊，在花椒呢搜索活力九八二的这个直播间啊，你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就是会有今天节目的回放啊。 嗯， 听友朋友们你们可以看到今天西环在直播间给大家跳的这个街舞，然后还有一会儿即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locking。 嗯，哎呀妈呀，好吧，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街舞的事儿吧。 好， 这街舞按理说这个比如说什么爵士啊什么，这也是需要教练需要老师带的， 对， 自学是达不到这个水平。 对对对， 你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学的？ 我小时候跳民舞的。 哦，对，七色光。哎， 对对，七色光。 哎， 啦啦啦， 就跟你这儿吧，就是越往前捋吧越有故事。就刚出生的时候怎么着？哎，刚出生刚出生我跟你说啊，刚出生的时候就有一电视剧叫大宅门，知道吧？讲的北京的事儿，啊，那里边白起演人生下来就有故事，生下来之后人家都是哭，他是笑。你生下来什么故事，你说一下。 我不知道，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就眼睛特别大，一直眨巴眨巴看着他，就这样。 啊，反正也没怎么哭。 小的时候就记着手里老拿一鸡蛋，也不知道干嘛。 啊， 就感觉特别皮实的一只姑娘。 对对对， 特皮实， 特别结实那种。 嗯， 所以小时候就从民舞爱上街舞了。 从小就是喜欢那个，不能，就喜欢那个跳舞啊， 喜欢跳舞。但一般的这个， 反正就是坐步， 一般的小女孩哈，都喜欢这个粉红色呀，公主裙啊。对于这种特别酷的东西，好像没有那种接受度。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能够接受或者认可这种美了？就是很酷的这种街头文化。 中学吧， 中学哈， 嗯， 对，中学就开始 被迷住了。 对，我觉得特别帅， 特别帅。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家庭教育还是怎么着，反正骨子里就感觉。我好像不是个女的，对不起我老公。 哎，那如果说到这个家庭这一方面，那比如说这个像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个家人有从事这个艺术相关的，你比如说从小的时候是学习的民舞，那家里有这个 基因吗？ 没有，我妈说怀我两三个月的时候才去，我妈喜欢跳舞，她说喜欢去。跳迪厅跳舞啊什么的， 跳一舞。 对对对对对。 啊， 他说怀孕的时候他就跳舞，可能也有关系。对， 嗯嗯嗯。 所以后来爱上街舞之后，你爸爸妈妈是一个什么态度啊？ 哎呀，也没什么态度，那就去学呗。 管不了。 对呀，啊，上什么学啊？我就想上什么学，学也没有什么用啊，我就直接就跳舞去了。对， 刚才这句话是节目嘉宾的观点，不代表本台的观点。 就有自己的一个爱好，就被迷住了，对吧？ 对对对， 有很大量的时间放在学街舞上。 因为那个我是到那个现代音乐学院。 哦，现代音乐 现在就是出来好多好多歌手， 嗯， 什么中国有嘻哈的歌手，这，也是我们学校的。 哦， 然后去那儿学的，学了四年这样子。嗯，然后也就是演出啊，可能这也就是一过渡，因为他把他当成职业之后吧， 嗯， 你要考虑很多因素， 嗯， 教课呀， 嗯， 挣钱呀， 嗯， 这些，所以可能慢慢的就会有点烦这个东西了， 嗯， 对，所以我觉着滑板呢，他真的跟他不一样， 嗯， 他是我特别爱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即使我去给他掏钱。我也想学这个，即使他不挣钱， 嗯， 然后我也想玩他， 嗯， 但是跳舞之前也是这样，但是之后到职业之后，他让我去跳舞，不给钱，那我不去，就这样子了， 嗯， 就是这样， 嗯， 一旦变成了你谋生的一个工具， 对， 它的乐趣值就下降了。 对对对， 越是你都愿意为它掏钱的，这种越能成，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嗯。那计划现在的生活，比如说这个一天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上午。跟我老公发货打包，我不一早上起来，先我们家小孩先睁眼，给他洗漱吃饭，吃完饭之后给他送到爷爷奶奶家，然后回来之后就干活，干活到中午下午左右，然后就去滑板，滑完板回来的话就是 去大兴吗？ 对， 就来回60公里， 对对对， 每天还是去啊？ 对，每天去， 每天必去， 对， 这是你给自己的一个要求？ 也不是啊，就是可能一星期我就哎，只有一天不想去，那就不去了。那我要想去，那我就一直去这样子。 嗯。 然后呢，滑完板之后就得到了5点多，正好饭点儿就接孩子去了嘛。然后跟我婆婆那吃完饭，把小孩接回来，然后我们在一起待着呀，陪陪他呀。然后到晚上了，就给他弄弄洗洗涮涮睡觉，这一天贼充实。 真充实， 就是大概其实是早晨起来之后，先忙自己这个创业的这个事情， 对， 有客户， 先挣点钱， 有订单， 对对对对对、 啊。下午是自己的这个，自己喜欢自己爱的事情， 对，滑板的时候。 对，你没有听细环，就是，描述完他一天这个生活之后，就觉得可能听起来之后，好像就他自己说的好像挺忙碌，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里边也充满了很多的这种幸福感？ 我觉得很羡慕。没有这种上班族的这种压力的感觉，他做的都是他喜欢做的事情， 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从来没上过班，我觉得上班太痛苦了。 别这么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而且他有一个就是，就是全都支持他，能跟他就是一起玩、一起生活。 对， 他是非常有机配合的。 对对对， 比如说下午是动，对吧？晚上就是待着， 啊、 就是静，就是这种。 嗯， 每天都还就是还能保持身材，保持这样的一个活力，状态非常的好。 嗯， 这跟其实跟家庭关系也有关系，因为毕竟你要说是我公公婆婆他不支持你，哎，结婚了你都这么大了，玩什么板啊？跟家看孩子吧。那也不行，所以说家里真的挺支持我的，他们都支持我要干什么，我要什么，他们都特别积极配合我，特别不一样， 有很酷的家人， 对对对， 有了小宝宝之后，是不是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 有，可能就我就不会像之前那么躁，可能我对小孩的话，我就会像个女人一样， 像个妈妈。 毕竟是女人嘛，肯定就是母爱泛滥的那种，反正特别不一样，可能就肯定是越变越好嘛。我感觉会比小的时候更懂事了呀，还有更会照顾小孩了呀，这样子，有一个家庭的感觉，就不像单身的一样的那种感觉。可能这两种都特别的不一样，单身的时候你想干嘛干嘛，想玩多玩玩多讲，想去夜店去夜店，现在就不行了。但是我也喜欢现在的这种幸福，是不一样的。对， 很幸福， 对， 很羡慕，要啥有啥， 要啥有啥。 你这现在这网店的这收入，这怎么样呀？就是其实够花了啊。 对， 反正就是 对自己做的这个小事情，创业， 对，够花就行，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就剁的时候也挺好的。就是老看那个后边小数点多了好像不是小数点前面多了好几个呀， 多 还是比较好，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的因为现在可能生意没之前好了， 这竞争也很，美妆的竞争非常激烈。 一年前我做的特别好，我雇了3个人在我们家分装打包，我每天发100多单。 哇， 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只有我跟我老公每天只发10几单，但是也还行。对， 你们 反正够花就行。 双十一有什么活动吗？ 哎呀妈，之前双十一还行，那7-800单嘛，那一天。 哇， 这次就不行，不知道呢，再看吧。我也不是。可能就到这个阶段了，可能就像你喜欢东西的话，你就挺一挺，都会过去的，所以 对，没错， 就挺着呗，实在不行了再说吧。 那除了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品类有什么的，有口红，啊，就是还会不会做什么其他的这个更丰富的品类？ 想做，但是目前其实我是做原料，比如说我 卖蜂蜡给你，卖油给你， 嗯， 卖色粉给你，嗯，我教你去做， 哦， 这种 DIY 的， 对， 嗯， DIY 口红原料， 嗯， 但是我也自己卖成品这样子， 嗯， 对，我是都卖，嗯，因为之前也跟那着了魔似的，就特别喜欢这个调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我说他们怎么就能把这个颜色加上这个颜色就调出这个颜色， 嗯， 然后就特别喜欢研究， 嗯， 然后但是我这人有一点就不好，一扎到这里我就出不来， 嗯， 可能我一干活的时候我老公就会说我不关心他呀，不能，我这这个毛病得改一改， 嗯， 然后就 特 别喜欢， 特别专注， 我觉得这个品质特别好， 然后这个丝绒口红也是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人会做出来，因为我有一个顾客是越南人， 嗯， 他会做， 嗯， 但是我英文不好啊，我老公还行，然后就让他给我翻译来弄，就说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慢慢的去研究这个，然后终于研究出了丝绒口红怎么做， 知道喜欢为什么成功了， 嗯， 又专注，还有钻研精神， 对，嗯，但是就是一钻进去就出不来，其实应该有的时候去歇一歇， 嗯， 顾旁边的人的感受，然后我就这一点就不太好， 没有感觉你已经平衡得很好了，但是我觉得喜欢你真的应该就现在的底子非常好，应该多为未来做一些规划，比如说这个滑板这事儿，对吧，刚才我们很喜欢说呢，说这个奥运会多好的机会， 嗯， 应该这个稍微有个计划，对吧， 嗯， 然后努一把，是吧，然后包括这个我觉得网店也是，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创业的这个竞争的大潮中，你不进步可能就是会这个被别人比下去，就是挺难的， 啊， 所以可能还是得往高的地方看， 因为这两个东西我是怎么着，我一专注这个东西，这东西就好， 嗯， 我那时候好几百单，但是没怎么滑板呀， 嗯， 我一滑板了吧，我这边就顾不上了呀， 嗯， 我没法上心或者是怎么样， 嗯， 所以这边就不行，滑板这边就好了， 嗯， 所以这两个特别难平衡，我这个人 还有宝宝还有家庭， 对，属于钻牛角尖的这种人，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东西，我只能钻这一样， 嗯， 但是两边不好弄，太不好弄。 如果在口红和滑板之间真的让你选一个，你会怎么选呀？ 还是选择自己爱的呗， 滑板呗。 对， 滑板，嗯， 对， 嗯。那现在其实对于滑板这件事情来讲，这个滑板给你带来的就是经济方面的收益，现在多吗？ 不多不多，跟我口红差太远了， 嗯， 根本毛都沾不到。 比如说口红现在养着滑板。 对对对。 啊， 嗯。 但是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因为像现在像西环的这个我觉得title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那有没有想过比如说从这个滑板上然后让这个滑板给你带来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收益， 现在滑板，嗯，我不是有一个赞助嘛，就是滑板版面的赞助， 嗯， 他们出了我一款签名款， 嗯， 然后他们去发售，然后他也会给我相当的一定的 提成， 对对，提成这样子， 嗯，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对， 但是可能就是整个因为这个滑板咱们中国起步比较晚，它的整个这个体育产业也没有跟上， 对， 比如说这个场地啊器械啊， 对， 甚至是一些商业的推广，其实我不知道在国外是怎么样啊，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这种商业的演出，啊， 哇，你知道人家那个 得挣多少啊， 对，人家他们那种都是跟明星一块儿，就是贴贴兰博基尼啊那种，就是滑板明星，滑板世界明星，哇天哪，完全没法比，然后他们一场比赛的话可能奖金会达到人民币70多万第一，所以这个就没法，你说要是中国有一个奖金达到70多万那肯定很多人都去比呀，啊， 嗯， 这个，嗯，对吧，比不了， 我觉得是一个历史沿革的问题，确实是人家也经历过这个从零开始的这个阶段吧，啊，我觉得咱们也指日可待， 对 吧， 对， 你就是奠基人呢。 对，因为如果想到这儿的话啊，让我想到就是挺也是一北京孩子，就是打街球的无忧啊。 哦，听过好像。 对，应该知道啊， 嗯， 对，在东单非常有名。 嗯。 这个他也是，就是他的故事可能被很多这个就喜欢打篮球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可能就是他天生条件不是特别好，个子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嗯， 然后去能够练习到扣篮啊，然后就是自己组织这个街球比赛，现在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名。然后所以说就是他对于这个街头篮球或者甚于就是说这个民间的篮球运动，真的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嗯， 其实我觉得从西环这个 title 来讲，它可以作为一个在滑板轮滑上的一个 推动者 推动者 先行者， 对，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你现在是一个参与者，你是运动员， 对， 可能你可以变成一个从业者， 但是我现在还是喜欢玩这个东西， 嗯， 我没有往这方面想， 嗯， 所以我想还是想先玩，先玩好这个东西， 没事，玩只要玩出名气了， 对，自然就会有人来找我，这个都无所谓。 把自己的给自己注册一板的品牌， 板的品牌，我觉得要是发展好的话，这个彩妆品牌的 Skate Girl 就算。以后我做的不好，但是我觉得应该会要有做好的人会把我这个品牌买走或者怎么样。 嗯， 对，我觉得发展的话应该还是挺有发展的，因为它毕竟是初期，毕竟是元老级的这种东西。 嗯， 所以要真的做好了，那肯定是前途无量啊。 回来给这个粉丝签名的时候，无论是往板上签，往衣服上签，我拿口红给你画。 对对对，防水的那种就挺好。 西环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我心里一直不断的在感慨，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时代发展不一样了，大家给这个女生的空间也会更大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你这有了孩子之后哈，基本上比如说职业生涯就断送了，或者说有了家庭之后，肯定就是得家庭和事业中得选一项。但我觉得西环真的不仅是事业和家庭，还有她的自己的兴趣都平衡得特别好。 我感觉这个好像是我结了婚之后才有的。 哦，就是 对，我在结婚之前 有了家庭之后就更好了。 对，就是甭管事业啊、小孩啊，还有自己的爱好啊。 说明你老公忘妻， 但是他们说我应该忘他，他是金，我是土生金，应该我忘他。然后我老公现在出去都、出去都这样 挺好 说。哎，你认识你认识杨西环吗？他说认识啊。他说那是我老婆，这也 骄傲是吧？ 因为他毕竟也是轮滑的那种冠军， 嗯， 然后就根本就没有人认识他。 哎，但是 特别无语， 名气不足。 但是如果我觉得啊，就这样的话，又让我想到，那比如说你射击，我们射击的这个奥运冠军杜丽和庞伟， 对 对，人家也是两口子。 还有这个庞青和童建，花样滑冰的， 对吧？申雪赵宏博， 你们俩可以，对对，你们俩可以这个。 对，我觉得你们两个如果说当这个 弄个夫妻档， 对，弄一夫妻档，共同来推动这个轮滑还有这个滑板的这个 事 业推进，我觉得是。 好点子，回去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而且这个轮滑，其实现在咱们特别有基础，比如说龙潭湖公园啊，里面就教小朋友轮滑的这些兴趣班啊，特别多。 轮滑还是，这个小时候大家都会有一双旱冰鞋嘛。 对，但是它这个极限轮滑跟这个花样轮滑还不一样。 哦。 对，它也是跟那种碗池啊那种大的地方来做那个，比如后空翻呀、什么360啊，然后再落地这种。所以他还是 每天下午去滑滑板，你老公也是去滑轮滑。 对呀、他是现在被我拉着玩滑板了，天天就是他出什么动作，然后他教我。 哦，因为男生的力量可能会比较足。 对，就是，哎，我怎么老超不过他？就是这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多好呀，有一个你也追不上的人，就是假想敌。 对对对， 挺好， 真的是 促你进步。 对，不一样。可能每个女孩玩滑板，他们都喜欢，但是。最终放弃了，可能也有很多个原因。我没放弃，可能是因为我老公，就有的时候我拉着他，有的时候他拉着我，我们俩互相的这样子，就没有放弃。 互助小组， 我觉得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个点子，我觉得他们两个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是的， 对，可能如果说前期的时候，如果说可能还有，那毕竟有生活上的压力、 对， 那如果说如果都投入到里面的话，可能肯定会遇到，比如说前期的时候经济上的压力， 是， 可能在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一些不顺利，说甚至可能会受到别人的白眼和不理解。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想做下去的话，我相信他们两个一定能够做成功。 是的， 对，就凭借。你老公我没见过，回来之后你老公也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 现在 正式邀请一下啊，邀请一下，让你的老公来下一期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轮滑的一些事儿 啊，行， 包括就是可能跟轮滑的爱好者跟他们讲一些这个具体的细节呀、动作呀，但是就是话说回来之后，我觉得他们两个如果能够共同推动这件事情，我觉得 一定能够做成。 实在不行，这口红以后这个就是外包出去 了。包了是吗？ 我考虑一下。然后就是真的是专注的先代表咱们北京，对吧？ 对。 然后再代表咱们中国。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哎呀，就是综合了很多因素的，不仅仅是你们个人的一个成绩，还涉及到咱们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呢，对吧？ 对。 对， 没错。 奥运会上的一个名次，奠基人呢，这就是。 对， 所以还是要从长计议一下，多做做计划。 好， 对， 相信你们的实力，真的，因为你们的有兴趣在，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保障了。 对，他不会。你真的不爱这个东西，你天天让你苦练，真的跟这个你爱真的练几个小时的作用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对。 最后我想让西环给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梦想的女生们说一句话吧，就是说一些你个人的一些感想吧，就是对这些有梦的姑娘们，但是又担心未来平衡不好这个各种家庭啊，对，对他们有一个祝愿，或者是你自己的经验出发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嗯，反正就是坚持你自己想做的。 嗯， 最后肯定是路很难，然但是呢你坚持了之后，最后的梦想和光荣都是属于你的。对， 关键是找个好老公。 哎呀，男怕嫁错，男怕什么？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嘛，对吧？转折点，千万整好，对，找个好老公。 哎呀，这是非常后半时段非常的欢乐， 非常的欢乐， 因为西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乐。嗯，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9:27，我们差不多也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了。特别谢谢西环，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欢声笑语和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哈。 没错，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明天再见， 明天见，拜拜。When I'm nervous, I have this thing, yeah, I talk too much. Sometimes I just can't shut the hell up. It's like I need to tell someone, anyone to listen, and that's where I seem to pick up. Yeah, I forget about the consequences. For a minute there, I lose my senses. And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my mouth starts flowing, the words start flowing. But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I know it's time that I learned to treat the people I love like I wanna be loved.